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All kinds of. 五花八门. Soft language. 吴侬软语. Ingratiating. 嗲. Potential. 前置. In confusion. 一头雾水. Hardship. 苦衷. Confusion. 七荤八素. Let's try that faster. Ingratiating. 嗲. Hardship. 苦衷. Soft language. 吴侬软语. Soft language. 吴侬软语. Hardship. 苦衷. Confusion. 七荤八素. Hardship. 苦衷. All kinds of. 五花八门. Soft language. 吴侬软语. Confusion. 七荤八素. Hardship. 苦衷. Confusion. 七荤八素.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嗲. 那个妹妹太嗲了. 简直让人受不了. 嗲. 她说话的声音嗲死了. 没有一个人招架得住. 一头雾水. 她的话没头没尾. 大家都听得一头雾水. 苦衷. 你相信我? 我并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我是有苦衷的。 苦衷。 他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他这么做一定是有苦衷的。 七荤八素。 他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 跌得七荤八素的. 嗲. 她说话的声音嗲死了, 没有一个人招架得住. 一头雾水. 她的话没头没尾, 大家都听得一头雾水. 苦衷. 你相信我? 我并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我是有苦衷的。 苦衷。 他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他这么做一定是有苦衷的。